是这个影响到或者呼吸到对他们成长的那些有益的健康的一些元素。 其实刚才钮校长谈到了整个二中的教育的理念，包括老师对于学生这样的一个关怀，但是呢其实作为一个家长，可能你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特别细节的问题，我可以去来说一下。作为二中的一个毕业生，二中第一，环境非常的优美，硬件条件非常的好；第二一点，二中的食堂非常的好吃，我觉得是我吃过的中学食堂里最好吃的。因为后来因为参加工作以后，然后又去了很多的校园，然后去吃工作餐，但是跟二中的食堂比起来确实是不如啊。这一点上家长们在食堂上绝对可以放心啊。 因为我作为校长啊，除了关心孩子的成长，做人做事学业等等，其实也特别关心他们的吃饭。因为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他们也需要有丰富的真正的健康的这个餐饮，哎，来供给他们。所以二中呢花了很大的力气啊，建了很大的啊这样的一个学生餐厅。我们每天都可以给学生提供四五十种可以供学生选择的主食啊、副食啊、青菜啊、肉啊、汤啊、面食啊等等各种。所以学生在学生餐厅里用餐，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很多时候一所学校的好与不好就是体现在一些特别小的细节上的。食堂的好其实说明就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关心。而且我记得我在二中上学的那会儿，我们在几乎每个月都能够请到比如说像社科院的一些专家，或者中国科学院的一些专家，还有包括一些很知名的作家，包括我们二中的校友，知名校友来到学校去为我们去做讲座。我们还可以跟这些名师名家们一起去互动。那是我在1997年的时候进校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在20年后2018年的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呢？ 现在我们依然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二中的学生啊不是在死读书，把孩子们都捐在教室里头。那么他们的眼界只有眼前这几本教科书，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有十一百教育活动，其中呢像百位名人进校园，走进百所职场，百所高校进校园等等。实际上这些活动都是为学生能够更多的去体验社会，认识社会，让他们能够开阔眼界，能够把自己的学业，把明天的专业和后天的职业，能够很好的联系在一起。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能够让他们去更好的走向社会，去放飞理想，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对自己的职业有一种方向感。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是他们的职业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其实也是把真正让大家能够把你的职业规划前置到你的中学阶段，就能立下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一点，正好是跟现在的高考改革是能够密切的相关的。因为现在我们高中要学什么，其实跟未来我们要考什么样的专业，未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很多的大学生都是在毕业的时候发现，原来我并不喜欢这个专业，我不喜欢我所从事的职业。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初中的时候就了解这些专业，学习到这些专业的相应的知识，立下自己的志向的话，那么未来的成才之路会更加的顺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我们二中的成绩的情况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二中是一所百年老校、名校，而且成绩是一直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来说的话，二中的成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个钮校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二中如果说高考成绩哈，它第一个它特点是非常的稳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就是高分段的人数比例非常高。因为我们进到二中的学生都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我要考上国内一流的大学，然后985啊、211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院校，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所有的学生100%的要进入到一本的录取分数线，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当然更多的学生呢要进入到全国顶尖的一流的院校。当然有这里边有理科也有文科还有工科，还有不同的选择。总而言之呢，就是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的环境，他让他们具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动力，让他们也有呢比较明确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然后呢到高三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大学，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么多年来，二中的高考成绩都没有大起大落，一直处在一个高位平台上。当然这里边也有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学生选择了国外大学。那国外大学，比如说今年我们就有一个考上斯坦福大学的。 哦，斯坦福。 对，因为这个斯坦福大学也是世界排名比较靠前的，非常靠前的学校。当然考上这样的大学，一般来讲在中国都是个位数的，对吧？所以如果说能考上斯坦福大学，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素质，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当然，包括二中呢，去年还取得了一个文科的最高分。所以有的时候呢，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应该跟他高中学习的生活的一种积淀，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就是有跟这个有关啊，因为他没有积累，那他有可能也就没有机遇。是吧？人有了积累的，那可能他能抓住一些机遇来发展自己。 其实您谈到这一点，我记得当时采访那位学生的时候，他也自己谈到了，因为正是因为有了很多的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学习到各种各样的名家，然后让他其实有了更好的学习的状态、动力、目标、方向，其实也是让他的成绩会逐渐的变好。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家校自己共同结合出来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创造一个人这三点缺一不可。我们在二中里面就完成了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就是今年我们的中招的一个计划了。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在18年我们的计划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好，这个计划呢分个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在东城区啊招收名额分配生124人。其中呢来自优质初中的是61人，其他初中的是63人。去年我们的名额分配生来自于优质初中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68，这个分数在北京市是最高的 啊，确实是非常高。 对。然后呢一般初中最低的录取分数线是557分啊，也是很高， 非常高 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统一招生录取，我们今年一共是录取182人。这里边其中含有23名特长生。去年我们统一招生录取的分数线是559分，在北京市也是非常非常高 的 录取啊。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还有国际部的招生。国际部今年呢我们要招生60人。招生60人，然后因为国际部招生呢它属于要有除了参考中考成绩以外还要有专业的测试。所以这个呢在具体的招生简章上都有。所以这两年我们国际部的招生这个毕业生啊去向也都非常好。斯坦福啊，这个牛津啊，包括这个哈佛呀，包括杜克呀大学等等，都是 藤校啊，确实， 对，或者是藤校，或者是排名前30、前50这样的学校，所以而且100%的可以上大，上这个国外大学，那都是非常好的。 那他们现在的分数招生分数大概有没有一个 招生分数呢？是这样，就是它是有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呢就是它的中考成绩，我们叫它资格线。就是说你要达到一定的中考成绩你才有资格报名来参加专业测试。那专业测试呢分笔试和面试有一个分。所以呢它的这个录取的分数线呢不好具体来说但是呢也是比较高。大概应该跟本部呢如果从中考成绩来看大概一个也就差10分左右。 就550得达到。 对，就是你中考资格线大概要550-540的样子。 才有资格报国际部。 有资格才报国际部。 所以好多家长都有一个这个误区就觉得国际部啊好像那分啊应该是就是比这个本部要低好多。但实质上现在这个包括二中包括其他的几所这个名校的这样的国际部其实分数并不低，而且分数你这个只是进了他的门槛儿，并不是说你进了这门槛儿你就能够上这个学校。 我们每年大概录取的比例呢在9:1到10:1。 10:1。 对。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另外一个就是报考的学生还是比较多。 嗯， 哎， 都很期待啊，上这二中的国际部。 哎，嗯，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联合培养生。 嗯， 啊，或者我们自己说叫留学生。 留学班。嗯， 哎，就是我们教育集团的成员校。 嗯， 啊，24中和通州校区。 嗯， 以24中和通州校区的名义。 嗯， 啊，或者是计划， 嗯， 啊，招的学生各24中15个人，通州校区15个人， 嗯， 那这数一共30人， 嗯， 他们的学籍都是分别在24和通州校区， 嗯， 啊，但是呢，学生呢可以到二中本部来去学习， 嗯， 而且他们不是单独编班， 嗯， 是整个在混编，哎，混编， 嗯， 啊，那么去年呢，这两个留学班的分数也很高， 嗯。 24中去年呢，留学生是557分， 哦，557， 哎， 嗯， 然后通州校区的录取的留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是556分， 哦， 那就是跟二中的最低录取分数线559就是2-3分， 嗯， 哎，所以很接近， 对，这个分数也是非常的高了，哎。那么他们最后学籍管理还都在各自的学校，那么最后毕业证发的呢是二中的还是？ 毕业证呢都是原籍的，就学籍的学校，就是24还有通州校区。 那高考的时候他们是归，比如通州是归通州考还是？ 没有，他这个跟高考什么都没有影响。其实很多家长呢就是认为，就是我关键是孩子在哪上课非常重要。 嗯，对， 哎。对，不是说我的学籍在哪儿或者是什么，毕业证在哪儿。哎。 对，其实这个就重要的是我能够进二中的校园里边来， 哎，对对对， 这点最重要。但要是学的不好，会不会就回给他打回原来的学校？ 目前还没有这种情况啊，因为考上这个留学生这个 留学班的 这个学生啊，应该说各方面综合素质还是很不错的， 嗯， 因为他们的综合成绩啊都不错， 嗯， 所以也反映出他们综合素质也不错， 嗯， 哎。所以他们我觉得从现在来看也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嗯，其实也是开了更多的渠道，能够让更多的好的学生进入到二中的校园里面来， 是 一起去共同的学习。因为上半段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本周末的活动。周六呢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将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高考公益讲座。那么高考志愿专家赵京高下将会围绕避免退档和专业被调剂的热点问题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咨询的电话是 400-600-7500, 400-600-7500。同时呢在周日呢还有这么一场讲座，那么是一场网络公益讲座，讲的是根据一摸的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想要知道网络直播地址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在节目的第二时段跟第三时段，我们还将会继续针对北京二中教育集团中的二中国际部、24中以及二中通州校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中招的咨询和介绍。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姚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 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

那么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有这样几项。第一个呢，有这个两场宣讲会，一场呢是8:30开始，向各位学生呢及家长来宣讲高中招生的政策、计划以及假期的培训、分班、课程安排、高考改革等内容。 嗯， 上午9:30，另一场宣讲会是介绍国际部高中的一些招生的办法，还有一些师资情况，还有课程的安排。 嗯， 这是第一两场宣讲会。 嗯， 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学生和家长可以向我们老师具体的咨询一些事情。 嗯， 那么我们参加咨询活动的老师呢，有这样几个方面。 嗯， 一个呢是学校的全体行政干部领导，还有呢我们的年级组长、班主任、任课教师，包括呢外教，还有我们社团的负责的教师，心理及家庭教育辅导的教师，学生餐厅负责的老师，以及家委会代表、学生会代表等来接待我们学生和家长的咨询。 嗯， 第三项内容呢，就是参观校园由学校负责教师带领着我们学生及家长来参观学校的像图书馆呐、博物馆呐、学科实验室啊、专业教室啊等各种各样的教学设施。第四个，我们将在11:00的时候开始这样一个高中学习生活及家庭教育家长经验的分享活动。因为我们来的很多都是初三的应届毕业生的家长， 是 他们还没有高中生活的经历。那么我们呢就请了高一高二在校的一些学生的家长，来向我们初三的这些家长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他们的孩子在高中的一些生活一些管理、一些教育，包括已有的一些经验，有这么一个分享的活动。 一个学习的情况的介绍。其实我觉得您能不能再把我们的这些校友会，其实让我们来去告诉他们，就是我们二中毕业的学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对一个校友会，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有学生会，就在校的学生会。 是 对对对，因为这个呢咨询活动呢是第一个时段的，就第一个阶段的这个咨询会。那么第二个阶段我们还安排了一下，就是学校呢将在7月4号的晚上6:00到7:30，和七月的这是7月4号呢是对国际部，国际部如果我们的家长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利用这个时段来向我们咨询。那么7月的5号、6号、9号还有10号我们晚上仍然开放，也接受我们的学生与家长来校咨询。因为这个时段呢也是正好临近学这个报志愿的阶段了。 是的。 那么如果在志愿的报考上还有什么疑问，需要学校的一种帮助、一种咨询我们把这个时间也开放，然后呢供这些学生和家长随时可以来学校。 地点呢还是在 地点还是在二中还是在北京二中。 好 啊， 所以各位这个记好了，因为这个除了我们接下来马上在这周末要举行的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活动之外，在7月4号、7月5号、6号、9号、10号的晚上的6:00到7:30都会有相应的针对于北京二中以及北京二中的成员校的这相应的一些咨询的内容，所以欢迎各位到二中去看一看、走一走、感受一下。但是夜里吧，就是看不了太清楚，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二中校园的漂亮 看看二中的夜景也不错， 有灯光吗？ 有 啊，那太好了 有 这能够感受一下二中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其实你可以从细节上感受出二中整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要提示各位的是，别开车。因为那物街里不太好停车， 对， 尽量采取公共交通前往尽量采取公共交通前往。 嗯， 好了，那么针对于北京二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二中国际部的情况，纽校咱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好不好？ 好。 如果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您也欢迎您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呢去向我们的三位校长来提问我们这个三位校长都做客了直播间。所以呢可以及时回答各位的相应的一些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介绍北京二中通州校区的一个相应的情况。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二中通州校区的 副校长赵爱民赵校来做客节目。赵校，咱们来先来介绍一下通州校区的一个相应的情况好不好？ 好。通州校区从06年建校，所以如果从时间上来说，通州校区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但是从06年建校一直到现在，可以说它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呢是06年8月，通州校区呢是在通州实施引入名校这个办学资源以后，通州重点建设的一所12年制的公立学校。这是在当时是唯一的一所。15年的时候是第二个阶段，15年5月的时候呢，通州当时这个建校的时候校名叫通州分校。到15年5月的时候学校就更名为通州校区。这是第二个阶段。到16年的时候学校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加入了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对。那么经过这个三个阶段发展，虽然通州校区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但是十年的发展非常的快。 对。那么现在我们教学班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高中这一块是16个教学班。 16个教学班。 对。 基本上一个年级是5到6个班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对。 那学生数呢大概是？ 学生数从因为通州校区是初中和高中是一个完全中学。 全中。 对，是一个全中。整个学校呢现在是800多人。 800多人这样的一个规模。 对。 刚才呢我们也是简单介绍一下整个通州校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沿革。那么从硬件上来说的话，现在通州校区作为一个新校是不是有自己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非常大的优势。尤其是16年加入教育集团以后，学校进行了一期的工程改造。现在通州校区的初中教学楼和高中教学楼整个硬件设施有了很大的改观。在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硬件的标准是跟本校是一致的。 其实我看过照片啊，其实在装修的风格上，然后包括配色上， 对， 其实跟二中本校都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一致性。 对。 是的。那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完了硬件上就要说到软件了。因为大家一说到比如说分校区啊分校，很多家长会有疑虑，会不会师资比本校差很远，只是挂一个名，他们甚至说难听的叫挂着羊头卖狗肉。但是究竟咱们学校通州校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跟二中教育集团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一些联系，能不能赵校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家长这一块的担心其实在通州校区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首先从家长最关心的师资队伍，从教师的引进到教师的培训，我们集团是实行一体化的。所有的招聘老师都是按照集团统一的标准，由集团来统一面试进行应聘。教师入职以后，从入职的培训到在职的整体的后期的培训都是由集团统一来安排。所有集团的高端培训包括平时的备课我们都是统一的。因此呢家长在这一块的担忧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从刚才赵校所谈到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北京二中通州校区现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在教学进度上包括教案上备课上所有的跟二中是保持是一致的情况。 对。我们在这个加入教育集团以后，从教材的选择、课程的设置、考试的评价，包括学生的活动都跟集团是一致的。 其实呢很多家长可能对于教育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一所学校之所以好或不好，或者是这个成绩能不能够出得来，并不单单看某一个老师是不是特级，是不是高级，是不是特级职称，而是看的整体的实力，包括有没有一个人去定整个这样的一个方案，教学的方案去培养学生。如果这个方案已经制定好了，尤其是一些特别好的老师，然后我们制定好了以后只需要去执行落实，落实好的话，其实整个校区的这样的一个大家享受的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环境，同时是不是考试也是一致的？ 考试也是一致的，包括集团的平时的阶段性考试。都是一致的。我们集团在阶段性考试当中，像语文单有的阅读，外语单有口语， 包括这些也都是一致的。 嗯，所以这就是一个集团化办学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对， 能够让资源真正辐射到我们其他的一些分校区，然后一些分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软硬件像这个通州校区的相应的情况。那能不能介绍一下今年2018年在中招上面我们的政策，包括招生计划上面的一些情况，赵校？ 今年18年通州校区的招生呢，主要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呢，刚才纽校介绍了，就是跟二中做的联合培养。这个呢是15名学生，主要面对的是东城考生。第二个是统招，在这个统招这一部分呢，主要是招59人。这59人呢，东城是10人，通州是49人。第三部分呢是名额分配，名额分配主要面向的是通州考生，是65人。第四部分呢是校额到校，校额到校呢也主要面对的是通州考生，是13人。 好，这就是整个的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的情况。因为确实是批次比较多，然后呢也比较乱啊，这个还要跟大家再重新理一遍。首先是分为四批统招，然后东城有15人，然后还有这个另外一个统招是59人的一个统招，对吧？ 对，这两个都在统招批次，只不过分一个03专业和04专业。 03、04。那么针对东城招的，比如说一个15人，然后另外04类东城是多少人？ 是10人。 10人。那这个25人是在咱们学校上课还是去？ 这25人当中03专业15人联合培养是在 二 中 本校。 对。 哦，剩下的那个是在通州校区上课。 对。 好。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名额分配，65人针对通州区的，还有一个校额到校，13人是针对通州区的， 对， 这样的一个数字。好，这个所以各位这个想要去报考二中的朋友们啊，考生家长们千万要记清楚了，别报错了，因为这个因为一多就容易模糊，容易糊涂，到时候一定要仔细看二中的招生的这样的一个简章，然后去把这个报好。说到了这个招生计划之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招生的分数的情况。那么针对于东城跟通州有没有一个具体大概的一个分数线的情况，以去年为例。 从去年的招生来看，03专业15人的这个留学班的学生，他的最低录取线是556。这个是分数比较高的。统招04专业，通州去年最低分数线是536。名额分配和小额到校呢有一个全市的最低分数线控制，这大家都知道应该是500分。 500分。 但是呢通州校区去年的录取是比这个要求分数线要高，是513。 513。 对。 好。这其实是也说明了大家都非常期待着能够进入二中通州校区去学习。其实还有一点想要去咨询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二中通州校区建校十几年的时间，其实历程并不算长，但是呢我们能够怎么样体现出来我们这种办学的理念，它同时有了二中自己的特色，还有没有自己一些特点呢？ 其实这个特点呢是非常鲜明的。因为从学校的刚才我介绍的三个发展的阶段，大家就可以看出学校虽然年轻，但是它的起点非常高。因为有北京二中优质的教育资源作为我们的后盾，给予很大的支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尤其是加入教育集团以后，学校的课程设置这一块非常丰富，可以给孩子提供非常大的一个选择。那么丰富的课程一方面满足学生升学的这个国家课程的需要，另一方面呢更多的还可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发展。在个性化的课程这个方面呢，通州校区这几年的成绩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像机器人课程，在北京市我们取得了一等奖。 像通州校区的孩子， 对，而且机器人的这个课程呢，也是学生非常喜欢的。那么在校本选修当中，它也是最快被抢完了的。 就是现在选修要靠抢。 对。另外一个呢，像我们的天文社团，在北京市作为天文社团开展好的学校，我们这几年发展也非常快。另外呢，像孩子们比较喜欢的 3D 设计课程，通过前期我们硬件的改造，现在呢也完全能够满足学生这方面的需求。 其实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是在硬件软件上都是在能够满足现在我们通州校区的学生们去享受更多的教育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注意到了，其实现在包括二中本身有的一些项目也是在往通州校区在输送。 对。 比如说我们看到金帆艺术团、金盟科技团， 对， 好像都在咱们那边是有相应的一些输送的。 没错。尤其是我们的管院。 嗯。 我们在去年留校应该是去年的时候、我们跟二中本校一起到这个法国去进行了一个文化的交流、所以孩子们这个发展的机会要比在加入教育集团之前机会要多很多。另外一个学校还一个特色就是作为二中教育集团，我们的学生呢虽然是在通州校区上课、但是呢我们平时也能享受到北京二中派来的老师给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二中老师授课、而且北京二中老师到通州校区的授课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从初一一直到高三、六个年级段都有北京二中派来的特级骨干教师上课、这个上课呢也是进入了我们日常的课表。 而且他是不是会选择坎级的知识点然后过来去专门教？ 一方面是坎级的点，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平时，因为我们是两周老师就过来一次，所以平时的教学点的提升也这个孩子们可以享受到本校老师的直接面对面的指导。 您谈到这儿就特别的好，我们接下来就想了解一下就是二中通州校区近几年高考的整个一个相应的情况，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的改造能力如何。 通州校区的主要特点就还体现在一个加工能力非常强。我们从16年加入集团以后，16年当年的高考本科的升学率就突破了 90%、而且我们中考这两年的成绩也非常稳定、在通州区在同类校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这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这跟之前比确实很大的改变。 对对。 好，其实这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相应的状态。那么今年招生政策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对，但是需要提示家长的一点呢，就是自从我们加入教育集团以后，我们是跟本校作为一个代码进行招生的。因此尤其是通州区的考生家长要注意一下，就是一定这个找东城的那个下边北京二中那个代码才能找到通州校区的报考志愿。 好，那么通州那边是参加统招还是他算提前批咱们这边要报二中的话？ 他也分两部分，统招呢就在统招批，然后这个名额分配和校额到校是在前边 提前批。好了，其实刚才赵校团了这些以后也是想跟我们的家长们说一点，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大学现在招生的时候更多的选择的是尤其好学校啊，自主招生综合评价然后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去进行一个招生，所以如果你只是死 K 课本上的一些内容的话，你其实很可能无法达到这些大学在自主招生以及那个综合评价上面的他们的这些标准。所以当你的学校的课程越丰富，能够接触到的名人名家名师越多，你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自主招生的几率其实是越高的。也是希望我们家长能够除了这个我们看到现有的师资之外，你要对于这个学校整体的活动社团包括他能够请到的讲座名师要有一个了解，因为这些可能对于你将来孩子未来的发展有很关键的作用。因为我特别清楚的记得在我初二那一年，那个二中办了一个讲座，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人是谁了，但是他说的话我印象特别清楚。他说人一生中最能够学习进东西的时间点，一个是在14岁，一个是在16岁，在这两个时间段你能够记下东西你会记一辈子。所以这句话你想这个已经过了20多年了，但是我仍然能够记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这就是一些名师名家在你上学的过程之中能够给予你的一些点，那这些点可能会陪伴你的终生。好，非常感谢赵校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些通州校区的相应的情况，有什么样的一些补充待会儿我们到最后有一个答疑时间一起来回答。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片花，接下来进入北京二中教育集团的24中。 北京24中是一所完全普通中学，其前身为大同中学， 由北大师生始创于1923年，位于东城区外交部街，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优质完全中学。早在民国时期就已誉满京城，占地面积近2万平米，除本校外另辖两所分校，北分校和东分校，是东城区办学规模最大、办学条件最好的完全中学之一。近几年来，学校中高考成绩一直稳中有升，学校高考上线率稳定在 95% 以上，涌现出多名高考东城区单科状元和高考作文满分的同学。好，那继续回来我们的北京2018中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走进24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就是24中的校长何玉珠何校来做个节目。何校，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您先介绍一下这个24中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好不好？ 好，大家好。24中呢，跟刚才女校长说的北京二中还有通州校区来比的话，相当于是中年。 嗯。 我们是1923年建校。 嗯。 前身呢叫大同中学，当时呢是蔡元培先生还有几个那个就是教育名家一起来建的这个大同中学。 嗯。 那么也是历经了若干年，然后逐渐呢最后跟一些学校合并，最后变成是现在的24中。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那24中呢就进入到了二中教育集团。那么进入以后呢，应该说从这个刚才您跟赵校长谈的这个软硬件这个方面呢，应该说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嗯。 那么硬件呢，首先呢是校园的这个环境。 嗯。 嗯，变得更漂亮了。 嗯。 女校长呢，按照这个二中的这种办学理念，就是空气养人， 嗯、 是一种浸润式的。 嗯。 我想这种校园的环境，可能先进入没有体验的时候，就是眼见，可能就是给学生的这样一种美好的一种感觉。所以校园环境有了非常大的这种变化，专业教室啊，然后阅读教室啊。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去年九月份， 嗯， 就是我们也有了这个学生食堂， 嗯， 应该说呢，女校长呢，从这个校园的这个建设来说呢，嗯、两个地方呢是着力来去打造，一个呢是阅读教室， 嗯， 精神食粮， 嗯， 一个呢是学生真正的这个食堂， 是 啊，身体健康这两个方面， 嗯， 那么这两个这个硬件的这种投入使用呢，应该说得到了这个学生和家长的这种热烈的欢迎。那么我们去年呢做了一个就是开学初采用这种校园开放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做开学典礼，那么所有的家长呢都走入到了这个校园，也体验到了这个校园的这种环境，包括这个学生食堂带给这个学生他整个这一生这个成长，无论是他的这个知识方面， 嗯， 还是他的这种身体健康方面带来的这种变化。那么当时呢我们那个也有家长的这个圈儿，他这个点赞声啊， 嗯， 按我们老师的说法就是点破了，就是这种点赞声。 这，嗯，我特别能理解啊，因为说真的，好多家长呢在中招的时候，包括这个小升初的时候，特别关注什么？关注学校有多少特级教师，有多少骨干教师。当然，这是学校综合实力的一方面，但是呢，不是每一个这个学校每一个特级教师都是教您家孩子，但是食堂你可是每天都要吃啊。吃的好与不好对于孩子来说特别重要，你下午犯不犯困就看你中这顿饭吃的好不好，能不能有学习效率。其实好多时候就是这些细节能够让人感受到。 本栏目由 学 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一对一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 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一对一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一对一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啊、中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这了解的是二中教育集团的成员校二中、二十四中以及二中通州校区。我们请来的嘉宾分别是二中教育集团的校长、理事长牛小华牛校来做个节目。牛校您好。 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于二中通州校区的赵爱民赵校。 大家好。 以及二十四中的校长何玉珠何校。 大家好。 嗯，这个刚才被广告打断了，非常不尽兴，把我这个吃性给打断了，正好是饭点啊，说到食堂非常的开心，然后被广告打断了。但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说说这二十四中整个的硬件跟软件的相应的情况，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何校？ 嗯，好，从软件来说呢，应该说我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办学的这个理念。 嗯， 那么女校长呢说过一句话，就是像我们这个对不同层次的这个学生、我们不能争第一，但是一定要争唯一、一定要从这个学生的特点和性格的这个和他的知识的这个和他能力的这个特点去出发，然后去做因材施教。所以应该说呢，这个二十四中进入到二中教育集团以后，从这个课程的设置，还有教学的这种管理，还有教师的这种教学理念观念、教学能力教学方式啊，教学资源等等各个方面，应该说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刚才咱们说到那个硬件设施，李校长特别关注这个阅读教室。 嗯， 那么并不是说摆在那儿当成一个摆设，而是呢真正的用在这个教学当中。我们呢每周都有阅读课，这个学生呢就进入到这个阅读教室里边来上阅读课，静静的在那儿去读老师们推荐的还有学生自己要去阅读的这个书籍。同时呢整个这个二十四中这个课程建设这儿变化最大的呢就是语文课程。语文课程呢跟随着这个二中教育集团一起呢来做这个专题教学。那么这个专题教学呢在二中呢已经实行了10年了，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在4月20号的时候呢还举行了一个京津冀这样的一个语文大会。 哦， 当时呢教委主任呢咱们市教委主任也也参加了。 哦， 那么二中的这个特级范老师呢也作为一个就是专家的这样一个主旨的一个报告，也给这个来自 北京、天津和这个河北这样的一些语文教师，还有一些校领导来做了这样一个报告，应该说呢受益匪浅。当然呢，我们相对于这个其他省市的这个语文老师呢，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是特别的幸运。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专题教学。那么现在呢，又跟着这个新高考的这个语文的课标这样一个发布，完全是对应上。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语文老师来说，这个语文课程这样一种变化，我们并不感到就是突然，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样2年的一个经验。哎，对，非常的水到渠成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这是课程方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教学的一个成果。我想呢，这个课程的建设可能从教学的成果能够一个方面来体现，并不是一个全部。那么我们去年的中高考的这个成绩应该说是非常的喜人。因为以往的这个24中呢，我们的老师呢评价就是敬业奉献，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关注更多的呢是特别差的这个成绩差的学生呢稍微成绩提高，可能对有潜力的这个学生关注呢不够，而且呢可能也没有去研究它， 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关注它。 对，那么现在呢，那个从鸟长那个来，就是这个教学的这个理念呢发生了变化，就是各个层次的学生呢都要关注到。因为进入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可能他从学习习惯或者这个学科的发展呢不够均衡，或者是习惯不太好，但是呢就需要老师的这个加工力。刚才赵校长也说到这个问题， 对，加工 啊，我们学校呢应该说从以前的一本啊，就是10%啊，20%、30%这样的，就应该说是一个突破。那么进入到这个集团以后第一年，我们的这个一本率呢就接近了40%。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现在高三的这个一模来看，我们的文科已经达到了60%，理科呢也达到了50%的这样的一个一本率。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普通的一个学校，按照去年的这个中啊，才499分的这样一个进入到24中的这样一个情况，应该说这样达到这样一个一本的率，应该是非常棒的了。那是不是说我们关注了一本的这个学生，是不是把这个稍微弱一点学生给他忽略掉呢？也并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本科率的仍然是按照以往也是能够达到100%这样一个本科率。那么不仅是这样，而且呢逐年呢有的尖子生能够呈现，像去年我们文科649分的这样的这个学生非常高，就是在全市也应该是尖子生这样的一个行列。646分啊，633分啊，就这样的逐年在增加。那么今年一模呢也能够看得出来，高三这个一模，那么我们仍然有进入到东城区前20名的这样的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学生。那么单科也能够进入到就前10啊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学校呢同时是历史和生物的这个就是东城区这个教研基地校。那么历史和生物的这个尖子生呢也是由去年开始也是每年都有。应该说对于这个新的高考来说，他让学生来选科。那对于我们这个学校这样有目前来看啊，有这样两个这个特别优秀的这个学科，其实方便学生他去选考。那么在高考当中呢可能取得能够更优秀的这个成绩。那么课程建设这儿呢跟二中呢完全是一致的。比如说游学课程，这是二中的这个最早发起，而且是效果非常棒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学生呢也是最早的来去受益。那么按照学生这个输出来去看，那么学生不光是在这个文学方面诗词歌赋。其实高一高二的学生最开始觉得这个好像很陌生， 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啊。对，那么现在他们来去写的话 的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同时呢学生呢他发表一些文章，比如说北京日报这样的一种主流的这个报刊，他的那个文章呢也很多次的被采纳。那么应该说呢就是 这个课程呢，让学生能够发现他的那个长处，而且能够建立他的这种自信。 嗯。 所以我想呢，这种集团化这种资源的这个分享， 嗯， 不光是使这个学生受益，其实使老师的这种自信也能够提高。以前可能只是关注的这个弱势的一些学生， 嗯， 那么现在他们固化了对优秀生的这种培养， 心气儿不一样， 对， 真的是这样。而且刚才您谈到数字，从10%、20%这样的一本率，到现在60%、70%这样的一本率，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家长来说，会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20%、30%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嘛。但是您不知道，这后面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学生，是每一个老师非常辛勤的耕耘3年才能耕耘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每一个百分点的上升，其实都是一个家庭，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而且逐渐的这样的一个向好的趋势，我相信二十四中肯定会更加好啊，也会更加好。所以咱们还要介绍一下整个今年的中招的一些计划跟情况好吗？何校， 今年中招我们高中呢是招01专业是招80个学生，02专业呢就刚才校长说到联合培养是15名学生，这个去年呢这个15名学生呢是557分的这个中考成绩，那么进入到二中呢，按照女校长的这个设计呢，就全都是打通来分班， 混班， 对，混班。那么去年的01专业呢，我们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呢是499分，那么今年呢，我们预测按照这个社会的这种美誉度，还有家长的这种认可，应该说这个中招的这个分数肯定会提高， 进一步提高， 对，然后今年呢二中呢还给了一个校额到校的这样一个名额，当然这个名额呢是专门留给24中的初三的学生，应该说如果有小升初的这样的这种需求的家长，可以报我们的初中，这样也可以进入到这个二中。 你说说，这就是一个集团校之内啊，这各种便利条件都给了，真的好。那给了多少名额呀？ 我们那个校额到校呢是一个， 一个啊， 是去年也是一个， 专给咱们的，这就是定向的， 对，就定向给24中的初三的这个学生。但是去年我们中考成绩来看，凭着他们自己的分数，有4位学生都进入到了这个二中这个学校。那么今年呢，我们按照就是去年就是昨天这个初三一模这个成绩发布也没有问题，应该会更多的学生进入到二中。 您这个捎带手中招跟那个小升初一起做宣传的广告了，这何校真的没有宣传，真是很有宣传意识。刚才我们谈到了整个这个24中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还有一点，我们可能很多家长会比较在意的，就是因为这个师资上的情况，会不会在高中阶段，我们作为二中的集团校，也像二中通州校区一样，我们拥有了这个二中的这样的一些骨干教师，因为离得也很近啊，距离二中，会不会有到我们24中来去授课，或者一起集体备课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情况呢？ 也是这样的，因为这是女校长呢统一来设计，整个这个备课呢全都是集团一体化，从初中到初一到高三全是这样。那么教师授课，就二中来24中教师授课呢，也是列入到课表，变成常态化，并不是说一种客座讲座，不是这样的，是完全纳入到这个教学整个的这个计划当中去的。所以说就是24的这个学生，他享受到的有24中教师的这种风格，同时呢也能够享受到二中教育集团的名师进入我们的这个老师，还不是一般的，是名师才能进入到这个集团校，这样的一种带来的这种教学 改变，也是一个教学的改变。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我说句可能就是老百姓就包括我们学生家长最能够理解的话，就是我花了考上24的分的这样的一个分，我享受了一个二中的师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真是。不仅这样，我们这个就是考上24、01专业的这个学生，不管他由于什么原因中考有一些失利，那么他经过一年的学习，到高二的时候，因为我们跟二中一块儿，就是整个集团是相同步的这种考试，如果他的成绩比较出色，那我们也可以把他送到二中去，享受他高二、高三这2年的这样的一种 编进二中的班吗？ 对，编进二中的这个班。 想象到这个二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师资，完全跟二中的学生一起来学习。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他到高一完了结束，他还没有体验出他的这种优势的话，那么进入到高二的这个结束，临进入到高三，仍然可以再进入到二中的这个课堂、这个校园，那么想要到高三一年的这种学习，所以报二十四中的这样的这个家长、他可以有三个机会进入到这个二中、一个是十五名的这种联合培养、一个呢是在二十四中学习一年、临近到高二的时候、还有呢学两年临近到高三的时候、都可以进入到二中的这个课堂。 就像大学一样有转专业啊，这个中间还能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这就是让很多家长放心。如果你选择报二十四中跟二中，因为现在中考一直是平行志愿嘛，如果是就是失利的话，那二十四中来兜底儿， 真是 对吧？这个你其实是有很多的机会继续回到你的第一志愿二中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啊，挺好。我觉得这个是给了很多的孩子一个定心丸，高考别怕啊，勇敢的去报，勇敢的去考，如果一旦失利了，你将来仍然是有机会能够进到这样的一所百年老校名校里面去进行学习的。好，那非常感谢何校啊，这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详尽的介绍。我们再回过头来还是要说一些注意事项，刚才那个纽校也提醒了我们说，这个如果你报考了二中考上了的话，有一些事儿要跟家长跟学生们要进行一个嘱咐，是你来跟我们来说一下好吗？纽校， 对，这个我们录取完了以后啊，二中啊，包括我们的二四啊，包括同中校区啊、都要对这个新生啊进行为期几天的培训。这个培训里头包括这个新课标，啊，新教材，新的这个学业水平考试，新高考，以及新的综合素质评价等改革政策的一个解读。然后包括还有生涯规划的指导。这个学科素养、学习方法的交流、学校校规啊、校纪啊的这个宣讲，这里边还有包括军训国防知识的学习，同时呢还包括急救知识、紧急疏散的演练等等这样的这个活动。所以这个培训呢，二中现在定的时间是2018年的8月18号。到26号，哎，在这几天里头，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家长啊特别注意，就是如果我被二中录取了，那么在这个时段，不要安排孩子外出，要准时的参加，二中的这个新高一的培训，而且他还有学分， 有学分的， 参加回去，对， 这你要是不参加的话，这会影响你未来的一个成绩， 对，比如说像军训啊等等，这些都有学分的。 对，所以这个家长们要提前注意，如果您立志报二中，而且有幸被二中录取的话，把这个时间空出来带孩子玩，找前面的时间啊，赶紧去。 对，但是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普通高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国际部的学生，国际部的培训呢是分三个阶段，啊，一个呢是7月14号到18号，因为国际部的录取是提前的，所以13号左右就能接到通知书了，所以14号到18号，主要呢这些新生呢，要参加英语语言的培训，因为这些学生今后面临着外教课程，可能会有一些大量的专有名词的引进，包括一些国际部的语言的一些要求，可能要高于一般的一些英语学习，所以他们有一个语言的培训，7月14号到18号，然后8月21号到26号要参加二中全体高一新生的入学培训，然后8月27号到28号要参加国际部的外教课程的一个培训，就让学生能够在正式入学的时候能提前，对整个国际部的课程啊、师资啊、要求啊，能够有个提前的认知。 其实呢，这也是相当于让各位家长跟同学知道，一旦你进入了二中，在进入的那一刹那开始，你就已经开始享受到二中教育以空气养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让你提前先熟悉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过程，可能跟你原来所上的学校有些许不同，但是呢你会慢慢适应它，而且去感受它，然后喜欢上它。这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游学的情况。那么24中跟通州校区之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肯定有，他们都肯定有，也现在正在策划。 哦， 哎，看看，因为这个两个学校呢，假期呢还要有一些工程。 哦， 哎，一些改造设备更新的一些工程。 嗯， 所以现在也正在策划，这两个学校的新生培训时间。 嗯，那所以就是及时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学校，但是学校肯定会通知，对吧？这期间也肯定会通知， 对，要发公告的。 好的，那也关注学校的官网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我相信上面肯定也都会相应的一些讯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微信的这个我们的平台上有家长想问一下，二中朝阳今年中招招人吗？ 今年朝阳只招初一的学生。 只招初一学生。 哎，对。 哦，所以这在中招这块就不涉及了。 对对对。 哦，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些这个想要去跟大家去聊的，比如说二中现在整个它的比如说针对于自主招生包括综合评价这块，我们学校在新的课程改革上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呢？ 自主招生呢，这个工作其实是要从高一开始。 嗯。 因为自主招生，比如说有些学科的竞赛。 嗯。 包括有一些学科的特长。 嗯。 要从一上高一开始就要有一些安排。学校在这个地方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安排，会在开学初的时候给学生来做安排和布置。另外一个，学生也可以做一些选择，比如说，我有竞赛的一些社团， 嗯， 包括一些学科拓展知识的一样一个社团等等，这些都有。哎，综合素质评价现在我们做叫做就是参考， 嗯， 就是我们高考的时候要参考，所以呢，它实际上综合素质评价是要记录学生的脚印。 嗯， 所以从高一开始，学生所参加的一些活动， 嗯， 包括学生的一些学业，包括学生在校的一些表现，包括学生的一些特长、兴趣爱好，哎，等等，这些都要记录在综合素质评价里面。 嗯，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如果你原来的所上的初中没有特别多的社团活动的话，那么进入二中，你要迅速的去融入。啊，迅速的去融入，这样的话才会让你未来的这种每一步都能够体现在你的这个学习的成长过程之中，然后最后在高校那一块的时候他就能够明显的看得到。如果你没有能够及时适应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可能到将来自主招生跟综合评价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对， 是的。而且是不是咱们现在跟各个科研院所好像也有一些相应的合作？ 科研院所呢主要是有一些比如说院士啊，包括一些专家级的这个科技人员， 嗯， 还有呢一些教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利用科学院的一些大学的一些实验室的资源， 嗯， 哎，让学生呢能够有一种体验， 嗯， 或者是学生的一些特长爱好呢能够得到这些专家教授们的直接的一些指导， 嗯， 哎，应该大概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有60多位这样的跟二中合作的这样的一些。院士、科学家，包括教授级的，这样的一些科技人员吧。 嗯，然后这样对我们学生进行一个辅导。 对， 嗯，当他真的是学有余力，然后同时有相应的一些兴趣的时候，为他创造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对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如果真的是特别拔尖的学生，选择二中，你会看到将来你没准你的未来的硕士导师跟博士导师就在你的高中，其实就已经教过你了。 因为他还有这个翱翔计划，这样的一种活动吧，类似于这样，就是学生可以，比如说从学科的角度，或者是从他兴趣爱好角度，能够，通过翱翔计划也可以得到一些培养。 就是之前于丽老师他们弄的那个， 哎，对对对， 啊， 对对对， 翱翔计划，这东城区这边整个他有这样的一个， 他是北京市的计划 啊，北京市的计划， 北京市的。 好，还有一些朋友想问一下国际部这个。朋友想问说，国际部如果我考上了，但是我想参加高考，我不想出国，这个还能行吗？ 那就没有必要去考国际部，因为国际部的课程体系和普通高中的课程体系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国际部呢，它是中国课程和外方课程的一种融合。 嗯， 哎，所以课程体系不一样。 嗯， 哎，所以现在我们就特别希望啊，我们家长在初三的时候，在选择是普通高中啊，还是国际部高中，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就是3年之后我孩子到底要干什么，是要考中国的大学，还是要考国外的大学，这个要提前做好规划，因为两者啊是相互不兼顾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要是您在今年中招的时候真的想报国际部的话，其实你应该跟孩子商量好了，我确定将来在3年之后我一定会上国外的大学。当然了，你上那个二中的国际部肯定会保证你上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外的大学，如果你认真学习的情况下。 但是这个方向首先是要确认的。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个赵校，这个通州校区这边咱们有没有九年一贯的这样的计划？ 目前为止还没有。 还没有是吧？ 对， 我肯定是现在刚有孩子，就如同我一样啊，这刚有孩子想要去了解一下有没有那种直接在二中九年一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能不能再问一下二中咱有这计划吗？ 现在正在去研究， 嗯 啊，因为要考虑九年一贯，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布局啊， 嗯， 区域的布局，还要考虑到就是怎么去一贯啊，因为你还要考虑到今后在办学过程中的很多诸多问题吧， 嗯， 都需要论证， 哎，但是有这个考虑， 嗯，九年一贯呢，肯定是。今后二中教育集团发展策略当中的一项 哦， 嗯， 看纽校有这话放在这儿了，所以这个关注二中的这些家长们也可以多看看二中的公众号啊，这上面肯定会有相应的一些讯息，第一时间会跟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透露。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中招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提示给我们的家长跟朋友们吗？三位校长， 就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呢，在就是13号周日的时候啊，可以到二中来参加二中教育集团的啊，包括国际部的整个的中招咨询活动。你会了解到很多的资讯，也会亲身的去感受到二中的一种校园环境。另外一个也有很多，就是你进孩子今后进入到高中以后，也有很多的经验等等可以分享。 嗯， 所以欢迎家长啊学生的前往。 对，因为平时校园也进不去，那这次是一个特别直观的一次感受的机会。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二中教育集团的校长、理事长牛晓华先生，还有包括何玉竹校长，还有包括赵爱民校长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来播出两条这个讯息。首先呢是关于我们周末的这样的一个讲座的情况。那么在本周六的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会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专家赵金、高夏老师将重点围绕避免推档和专业被调剂等热点问题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场地座位有限，请大家务必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来预约报名。另外一条信息呢是跟中招相关的，因为各区的中考一模考试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初三考生一方面需要根据一模成绩科学定位明确清晰目标高中，此外就是要利用最后时间缩小理想与现实的成绩差距。教育面对面将在5月13号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直播地址请您及时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进行咨询。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中教育集团的三位校长做客节目，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秦天儿。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我们为您提供最贴心的家教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